不曾经爱的生活，不相信没有结果，却终究情断人走，孤单的我。你说的遗憾我懂，我说的疲倦你懂，难得彼此了解，互相珍重，还想求什么？让你我好好做个伴，别浮在情海团团转，用力的笑容传递温暖，从此不感叹。让你我好好做个伴，别再对痴狂的爱贪婪，也许一起过得平平凡凡，甜甜淡淡，幸福就不会不安。最深爱的人，就是缺一点缘分，还好有我可以贪心的人陪着过一生。让你我好好做个伴，别浮在情海团团转，用力的相拥传递温暖，从此不感叹。让你我好好做个伴，别再对痴狂的爱贪婪，也许一起过得平平凡凡，甜甜淡淡，幸福就不会不安。让你我好好做个伴，别浮在情海团团转，用力的相拥传递温暖，从此不感叹。让你我好好做个伴，别再对痴狂的爱贪婪，也许一起过得平平凡凡，甜甜淡淡，幸福就不会不安。好做个伴，别浮在情海团团转，用力的相拥传递温暖，从此不感叹。让你我好好做个伴，